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四，农历10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节水型社会建设和食药安全等事项。 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今天解除，午后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雾霾预计中午消散，周末将再度来袭。 全市中小学明天复课。 9条地铁新线年底前开工。 除夕火车票今天开始销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和食品药品安全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强调要紧紧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提高重点领域节水水平和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会议研究了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三年行动计划2016至2018年，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提高北京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水平，要围绕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这个中心，完善工作评价标准体系，坚持严格监管，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让首都的食品药品市场成为安全的代名词，要狠抓流通环节，不断提高首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让人民群众更放心更满意。会议还研究了反恐怖工作等事项。 新闻广播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天发出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信中说，为应对12月7号到10号的空气重污染过程，本市依据应急预案，先后启动了橙色、红色预警，实施了工业企业停限产、施工工地停工、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中小学和幼儿园停课等系列措施，有效减缓了污染物累积进程，削减了污染物浓度峰值，充分发挥了空气重污染应急机制作用。在这次空气重污染应对过程中，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红色预警，克服各种困难，以绿色出行等实际行动积极参与应急减排，展现了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积极参与、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为有效遏制空气重污染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将坚持标本兼治、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并重，不断健全完善综合防治体系，全面提升综合防治能力，持续改善首都空气质量，尽最大努力保障市民健康。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向环境污染宣战，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努力奋斗。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空气质量检测预报和会商分析，本市今天午后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空气质量将逐步好转。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将于今天中午12点解除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红色预警解除后，按照相关规定，将解除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等应急措施，转入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为避免交通管理措施变化给市民造成不便，方便市民出行，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8点，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明天起恢复执行车辆尾号限行交通管理措施。明天是星期五，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3和8。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报道。昨天夜间，京津冀地区的气象条件仍然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而且空气湿度大，大部分地区最低能见度小于500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早晨 冷空气将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影响本市，预计中午前后，全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恢复到优良水平。但是蓝天并不会久留，明天夜间开始，京津冀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将再度转差，周六到周日轻度到中度霾将会卷土重来。气象专家提醒市民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做好防护。 新闻广播消息，市教委要求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解除之后，全市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应该迅速恢复正常上课的准备工作。全市恢复正常上课的时间统一定为明天，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也按照这一规定落实复课时间。另外，各高等院校在红色预警指令解除后，应该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疏导，恢复正常的体育活动、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 本市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以来，市区两级环保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昼夜开展执法检查，打击污染大气环境违法行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在雾霾中，东城区东航汽修厂的喷漆车间被查封，环保执法人员贴上了封条， 贴在电箱上，先把电箱封了，它就不能再用电了，然后再把门贴上，车就不能进了，就双重的。 这家汽修厂就在多个居民楼之间，喷漆产生的 VOC 会污染大气，被周围居民举报。东城区环境监察二队队长张建说， 主要是原因它是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下，就不得擅自设立喷漆房。在目前规定的程序已经不再批准类似烤漆房的这种设备了，就不再新增了。 在南六环附近的道路上，一辆北京牌照的白色货车在尾气检测中冒出明显黑烟。 您这车不合格，尾气排放超标， 而且现在是重污染天，你这个还得加重处罚。 他们说这五环不上就没事， 但超标的货车在北京的哪儿都不能走啊，您知道吗？ 我不熟悉。 这辆车被处以高限3000元罚款。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机动车环保检查遍布全市。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金福说， 主要是针对进京路口、夜间的大货车、重型柴油车的污染大户还有加油站，有针对性的加大检查。 在大兴区观音寺供热厂，轰隆隆的锅炉给周边众多居民供暖。监测数据显示，燃煤锅炉的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郑崇磊说， 它一共呢有5台那个锅炉，所以呢它规模很大。在北京啊，经过这几年清洁能源的改造，这种大型的燃煤锅炉呢存在的也不多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呢来检查这家单位。 在重污染应急下，除本市全天昼夜出动环保执法人员检查督查外，还与天津、河北联动共同应对重污染天气。三省市已经发现并查处违法情况45件。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说， 这次京津地区比较大范围的空气重污染，我们就第一次启动了京津冀联合执法这样的机制，这样呢就三地共同来配合，比如说从冬季燃煤锅炉、从重点行业的 VOC 排放，我们来加大这个执法监察和督查的力度。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从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启动以来，市区两级住建委和大型施工企业已经组织近650支检查组，检查工地3400多个，被检查工地全都按照要求停止施工，没有发现违规施工情况。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各检查组将继续对全市工地进行检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从严处理，并对违法违规企业处以停止招投标资格1到3个月的处罚，记入企业不良记录，以文件形式进行全市通报。 另据了解，本市环保部门昨天通报3起环境违法行为。通州区凯蒂家具有限公司锅炉没有安装废气治理设施，朝阳区北京人达利木业有限公司没有按规定停止生产粉尘直排，顺义区北京首尔药厂燃煤锅炉排放超标，执法部门已经依法对这3家企业进行查处。 新华社消息，本市8号早上7点开始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收效如何呢？参与研判的环保专家昨天在环保部举办的媒体沟通会上表示，红色预警措施对遏制北京空气质量恶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8号17点，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平均减少30%。根据模拟测算，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PM2.5 浓度很可能比目前监测的浓度增加10%。 PM 2.5 主要成分是硫酸盐、硝酸盐、元素碳、有机碳化合物和氨盐等。硫酸盐主要源于燃煤、工业生产等，硝酸盐主要由机动车尾气排放产生的氮氧化物形成。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和说，根据科研人员对 PM 2.5 的实时源解析，与7号相比，8号 PM 2.5 中硫酸盐的浓度比前一天有显著增长，但是硝酸盐浓度增长不显著。柴发和说，这说明机动车减排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对燃煤的减排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他认为，进入冬季后，中小锅炉散烧煤是导致 PM 2.5 中硫酸盐浓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接下来的控霾措施中，还要在治理中小锅炉散烧煤上下功夫，通过散煤治理、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机动车限行等手段，打出控霾组合拳。 北京日报消息，由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主办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昨天发布，在省级政府网站评估榜单中，北京位列榜首，并且在健康指数、互动交流指数等多项指标中排名第一。评估数据还显示，截至11月中旬，400多家政府网站公开了本级政府的行政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另外，加强业务系统建设、推进定制化办事服务、完善信息公开体系等，都成了各类政府网站的提升方式。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是工信部直属一级科研事业单位，连续14年发布的绩效评估榜单成了政府网站进化的晴雨表。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对全国范围内的政府网站开展首次普查，此举被称为中国政府网站的首次大考。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昨天召开，对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副市长王宁出席并讲话。据介绍，2012至2014年，全市共征集群众意见建议16000多件，都转化为工作参考和实际应用。2012年至2014年，市政府为群众办的97件实事，全都来自群众意见建议，并得到有效落实。目前，市级特邀建议人由120人发展到204人。区县、街乡两级人民建议征集员队伍从零发展到近3000人。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昨天从市2015轨道交通新开线路动员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底本市将新开工建设9条地铁新线，包括新机场线、3号线一期、12号线、17号线、19号线一期、7号线东延、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和房山线北延。预计2021年前后通车运营，到时候北京地铁运营里程将达到900公里，中心城区1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到地铁站。其中3号线、12号线、17号线、19号线和新机场线将共同构成北京轨道交通大运量线网，使用的8A 车辆编组比目前的地铁车辆运力提升30%。据了解，这次开工的线路都是通过城市核心区或重点功能区的骨干线路，例如3号线一期平行于1号线，从东四十条向东到达曹各庄北，支持东坝、星火站等重点功能区和交通枢纽的建设。12号线沿北三环分布，有效缓解10号线的压力。17号线位于5号线东侧的一条南北向骨干线路，是这批线路中最长的一条，共50公里，将缓解5号线压力，支持未来科技城、CBD、亦庄新城等区域的发展。7号线东延平行于8通线，将直接服务于环球影城，而新机场线将和19号线一期共同服务于新机场和金融街地区，并缓解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东城区安化北里18号院有一处占地3700平方米的地下空间，产权方擅自改变规划用途，私建房屋作为出租使用，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今年被列为国务院安委会挂账整治项目。东城消防支队在完成对住户的疏散之后，对这一空间进行了依法拆除，并将恢复其原有使用功能。今天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记者在安化北里18号院3号楼的地下1层看到，原本规划为地下车库的空间被打上了各种隔断，切割成若干小屋，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餐桌。东城消防支队防火处处长李玉告诉记者，3747平方米的空间居然辟出了369间小屋，平均每间不足10平方米。 散租住人，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消防安全隐患还是挺大的。 由于这一空间的承租人和转租人之间存在经济纠纷，而且大量住户需要疏散，小区所属的龙潭街道通过法律援助等方式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为拆除做好准备。街道主任郑青云说， 承租方是经过了几道这个承包，利益他受损，物业交给这个承租人的时候呢，这个他有他自己的合同，我们要找这些律师帮助承租人呢进行这个维权，住户人员疏散走了，物业对他的这个租金进行了退赔。 记者在安化北里看到，小区外原本就狭窄的路旁停满了私家车，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几乎没有行驶的空间。李玉表示，拆除工作结束后，这一空间将恢复为地下车库，物尽其用。 基本上大概有100余个车位，可以解决周边这个停车难这样一个问题。 据了解，东城消防支队今年启动群租房和地下空间专项整治以来，已完成28处，共计12000多平方米违法空间的治理，疏散清退租户超过1000人。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北京市2016年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将于本月12号、13号和19号、20号两个周末在清华大学举行。今年共有1170多人报考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测。目前考生可以登录考试院官方网站自行打印准考证，统测结果将从12月30号开始查询。市考试院相关负责人提醒，考场内配备钢琴、定音鼓、架子鼓、大堂鼓、马林巴琴等几种大型乐器，考生不用自备，但鼓槌要自带。另外，除了舞蹈、声乐、京剧及曲艺表演可以使用伴奏外，其他项目不许带伴奏。京剧、曲艺类可以现场伴奏，但是只限于琴、鼓。所有伴奏助演人员要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与考生同时入场，证件不齐者不得入场。 大兴区法院日前发布的调研显示，从今年6月新机场建设房屋征地拆迁工作开展以来，法院在3个月内受理工程所涉地区的案件179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105.3%。 其中115件案件涉及农村房屋分割问题，在这些案件中，70%以上并没有实质性争议，当事人起诉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得到拆迁优惠政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今年8月，王某将哥哥告上法院，主张已故父母遗留下来的宅基地上的6间房屋中有2间归自己所有。 在审理这起继承纠纷中，法官张继云发现了蹊跷。 在争的过程中呢，被告呢说我什么都同意，而且这个房子当时在建造的时候房屋转让证什么之类都没有。 不仅如此，王某的身份也存在问题， 他们户口也从这个农村迁离了。我们法律规定，农村宅基地是本村集体证人所享受的一项权益，那么一个城镇户口你怎么能享是本村集体证人的权利呢？ 经过审理，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而这样的案件并非个案，渝法法庭负责人赵志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以来涉及农村房屋分割的案件频频出现。 基本上呢，就是当事人一方不是本村村民，当事人之间呢都是亲属或者亲友关系，然后呢就是证据比较少，双方呢调解的意愿比较强烈，双方呢没有实质性的争议，基本上呢都是要求呢对房屋确认享有合法的权利，或试图呢将一些非法建筑呢合法化。 赵志介绍，根据相关拆迁管理的规定，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货币安置以实际安置面积为依据，不排除有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高额的拆迁补偿，通过假离婚、虚假确权、分户等方式恶意串通，试图利用法院的裁判文书来对抗拆迁政策。针对存在的虚假诉讼风险，法院表示将强化对于证据合法性、真实性的审查。赵志同时提醒道， 如果发现捏造证据构成虚假诉讼的，第一是警告，第二呢司法拘留，然后处以罚款。刑法修正案9里面它是规定了可以入罪的，情节严重的呢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 2016年除夕火车票从今天开始率先在网络和电话渠道销售。据了解，2016年春运从明年的1月24号开始到3月3号结束。本月15号开始可以购买明年正月初五的火车票，本月26号将迎来购买正月16火车票的小高峰。 从明年1月15号起，厦门到北京间将首次开行直达特快列车 Z3084 和 Z307次，列车全程运行18个半小时左右，硬座票价240元，硬卧上铺票价408元，软卧上铺票价640元。 国航今天开通北京到奥克兰的直航航班，开航后从北京出发前往奥克兰的旅客不用再到上海、广州等城市转机了。 本月15号到19号，第三届北京剧本推介会将在中华世纪坛举行。活动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正能量为主题，1010部剧本作品将集体亮相。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3级，属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抗小夏、王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0.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早晨雾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渐4级转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2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1.6升车型，享零购置税优惠；全新 K5 享36期贷款零利息、零手续费。更多车型购置税及贷款信息，敬请询经销商。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编辑郎中 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小锅炉浓烟滚滚，执法中困难重重；即将拆迁小区电表是否还需更换？下面是详细报道。这两天本市雾霾笼罩，污染严重，然而海淀区肖家河桥东北方向大片的违章建筑简易房依然是烧煤取暖开浴池，早晚浓烟滚滚。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9号一大早，记者来到海淀区北五环肖家河桥的东北方向，发现这一区域依然存在不少自建的燃煤小锅炉，每天早晚烟囱里都冒着滚滚黑烟。当地居民刘阿姨指着烟囱跟记者说， 全都冒烟，能监督好的情况下，就这些烟囱你都能看见，得有100多个最少。 在圆明园西路的东侧，几家物流公司门口，一个扇布遮着的煤堆堆着2-3吨煤块，记者正碰到一位烧锅炉的大爷推着小三轮过来拉煤。 那暖气就烧这种煤 啊？对， 是咱自己的锅炉。 对对对。 记者看到这一区域违章建筑私搭乱建的情况比较严重，几乎都没有公共采暖，所以只能靠燃煤小锅炉取暖。附近一些小浴室也是烧锅炉。记者再往北走，圆明园花园小区周边因为开发商和包工队的经济纠纷，包工队一直私占着大片空地，并建起板房出租给附近的废品回收人员。小区居民林阿姨说， 他晚上不知道是烧废轮胎啊还是什么，因为收的这些垃圾吧，但那个味味的，你说是不是？不敢开窗户，你只能关窗户。 附近的城管人员也表示，正在拆除这些违章建筑。 嗯，对，都是违章的，这里边马上就要拆了， 已经下通知了。 但记者采访期间，还是看到满载废品的板车一辆辆回到这里。就在今年11月初，北京市环保局表示，城六区将基本实现无燃煤锅炉。海淀区环保监察支队王队长说，这一区域已经变成执法的老大难问题，违章建筑也是拆了又建。 小洗浴的以后这两年我们也罚，但是环保拿这无证无照的没办法，我们只能处罚的，主责是工商部门让他们去取缔。 你比如说这违章建筑取暖，尤其是给租的人口取暖，对着煤炉子我们能处罚，但最后还是涉及到取缔、拆除、违章的等等这些情况。刚才我也跟那个区政府那边、督察那边也说了，土地政府啊，联合工商了或者什么，让他们查处取缔的。关于环保的问题，我们也去执法。 入冬以来，北京已经连续出现几次强雾霾天气，焚烧垃圾、烧秸秆、露天烧烤、工地扬尘、小工厂乱排放，这些行为危害着你我的健康。请从小事做起，寻找身边的污染源。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问北京”提供线索。家住东城区西中十里地区的唐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们这块区域马上将要拆迁，居民们将在一个月内迁出，但是却在9号早上看到了一则更换智能电表的通知。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更换电能表通知，然后我们就非常的质疑，因为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都搬走了，他们就是给每家每户都换智能表，我们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大的浪费。 那换了之后你们要交钱吗？ 他说不用我们交钱，但是我们觉得这是纳税人的钱，他不应该这么浪费啊。 根据唐女士提供的通知单上标明的电话，记者下午2点左右联系了国网电力公司朝阳供电公司的智能电表补装部门。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这块只能给您反映一下，然后具体的那个换不换的话得由我们领导来决定。他们这个刚开始只是做一个宣传，如果要确定要换的话他会贴出具体的日期的。 在更换电表的通知单上就写明会在10号上午8点到晚上6点期间入户更换，并且建议居民家中尽量留人。下午3点左右，记者再次联系国网电力公司朝阳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答复说， 刚才跟领导说了一下，说他们那个现在还不知道那块是不是确定要拆迁，是否要真的要更换。刚才说的那个拆迁那个，他们得去核实一下。 经过多方沟通，9号晚上6点半，记者终于得到一份书面答复。答复当中表示，由于西中十里地区没有产权单位，朝阳供电公司此前没有掌握当地的动迁情况。针对记者的反映，该公司下午4点到达小区了解情况。经过与东花市街道办事处核实，该小区确实将于近期开展动迁工作，决定暂缓该小区的电表更换工作，并在9号晚上连夜张贴通知告知业主。至此，问题总算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如果不是听众唐女士主动的反映情况，资源浪费可能就无法避免。有关机构制定计划开展工作时，应多了解实际情况，多和基层单位沟通，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情况。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全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尾沟至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另外呢，京开高速金华寺至世界双向封闭，京港澳高速琉璃河出京封闭，京昆高速张房出京封闭，南六环长阳至太和桥双向封闭，京沪高速大洋房出京封闭，京平高速南太雾至世界双向封闭，另外呢，京哈高速白鹿至世界双向封闭，京津高速台湖出京封闭。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